咁啊，好耐啦，咁啊，我都冇出过声啦，喺个法律点评嘅时间之内，咁由于岸伯都系一个独立支撑住成个节目嘅，咁其实我位置咧就冇乜嘢特别作用嘅，只 系 陪衬嘅啫 ，OK 啊，咁啊唔紧要啦吓，咁啊，咁、 啊、 其实我唔系监制角色嘅，只系一个一个辅助角色嚟嘅啫。咁啊，今日人才仔仔啦，由于啊岸伯咧非常喺呢个 page 咧独立特行啦，令到咧所有一众嘅网络资深评论员咧系网络资深评论员啦吓，唔会喺呢个正统嘅评论界出现噶嗰啲吓。咁咧就引述咗岸伯咧就好多嘅说话咁样啊，包括啦、啊、觉得岸伯啊都系同我哋嘅观点都系一样嘅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岸伯就扮演啊即系撕成呢个鬼谷子，咁啊有呢个合纵同埋连环嘅吓，咁啊同云教嗰边合纵啦吓，咁啊又施展一个连环之术啦，咁啊废话讲完啦，今日咧就咁喺录音室入边咧，除咗我之外啦，仲有岸伯喺度啦，当然啦 ，OK， 咁啊仲有。丧尼啦吓， 喂 ，hello， 系冇错，我哋最癫最丧都全部喺晒度噶啦 ，OK， 仲有做喇啦吓，咁样样吓 ，hello，hello， 大家好吓， 咁啊，大家最关心时事嗰啲人咧，我哋本台咧就喺晒度噶啦，其他嗰啲咧，其他嗰啲都系唉，冇搞咁多嘢啦，都系搵钱算啦 ，OK 吓，咁啊，咁啊，希望咧就可以擦出个火花嘅，咁样当然啦，以后咧就可能。就阿桑尼同阿 梁伟做翻集咁啦， 做 恶 霸咁啊吓，咁啊最癫最丧咁啊，希望就喺度吓发表下言论咁啦。咁啊今日当然啦，都系讲翻个雨伞运动去到都超过，系我冇数几日，我知道咗睇新闻都好似啊，好似倒数世界末日咁样，但系增加紧嘅喎。O K， 成日都传话会清场咁，清完又占翻 两个月加七日。 咁啊，我之後冇乜機會發聲，咁我講下先啦。咁第一樣嘢就係我生命立場先啦。咁其實我對於呢場運動咧，就係、是、又冇話特別上心嘅。咁啊，我都係啊，我會支持下啲學生運動。咁但係都大概遇到個結果係點樣。咁但係咧，我對於呢個運動咧，一個叫做公民教育嘅運動咧，我覺得係非常支持嘅，因為大家咧都係啊，所有唔關心政治嘅人，或者係對呢件事比較少去。理解嘅人咧，都會啊抽空少少時間，會同你辯論下 ，even 係藍絲帶又好，黃絲帶又好啦，唔好理啦嚇。咁、啊、大家嘅出發點咧，雖然係溝通唔到，但係出發點都係想件事更加好嘅。 啊，起碼都會傾下，唔係因為佢啲平時唔理嘅人， 唔係依然都會有人係唔理，你唔好理，依然都有人唔理，咁起碼 懶中立啊嘛。 哦， 有啲人或者中立咯。 哦，當然啦，就岸伯就話，岸伯就會吊鳩佢啦。邊有中立嘅？我獨立嘅 ，OK 啊。咁其實我就分唔清楚嘅。一陣你等你自己解釋一下啦，岸伯嚇。中立同獨立嘅有咩大分別啦嚇？咁啊，就係咁樣想帶出呢個咁嘅情況咯。咁啊，我對於呢個都好事嚟嘅。咁大家更加關心我哋嘅社會未來嘅發展，無論你係一個保守派又好，一個激進派又好，咁你都係想見 起碼參與呢件事先，我覺得 係。雖然最後都係會喪失理智，互相屌 ，OK， 係啦。呢個就係一個運動嘅最終嘅結束。咁啊撇得到嘅情況就係話，就係種子就擺咗人哋嘅心入邊啦。咁你話清唔清場係冇乜意義嘅，你清完場之後，啲人會走翻出嚟嘅。清完場之後咧，會借啲議題會走翻出嚟，因為大家咧 烏下咁啊嘛。 practice 過啦，因為會進化噶嘛，會演化噶嘛個互動、個運動係慢慢會 learning 噶嘛，啲人會學習噶嘛。哦，呢、這個唔得啊，揾定個方法咯。 其實今次 train 咗好多年青人啊。 唔係，咁警察嗰邊都 train 咗嘅，我幾十年都未打過人。 係啊， 今次咁 train 咗好多年青人， 啲警棍收埋咁多年係嘛，終於用。 不如嚟咁猥瑣嘅打人，咁咪就係咁咯。大家都好 嗰啲 啫嘛，你知道啦。 嗰啲緊急服務添，真係。 系咁，咁你一个叫做咁，你正面啲睇一个叫做大家俾到大家机会哦，原来一发生啲咁嘅事系应该咁样处理嘅咁样咯。系咪加翻个时间俾岸伯啦？咁啊 ，unfriend 人啊，真系嗰啲。 系加翻时间俾岸伯啊，咁啊，佢想讲翻个打人系嘛？ 哦，唔系 俾人拉咗 系嘛？打人就系啦，其中啊几样啦系嘛，跟住起底啦，我哋想讲啊系嘛？ 嗯， 即系有啲起底事件咧， 系我哋 都 有 啲 法 律 问题 啦，系嘛？另外，你觉得话嗰啲官啊，匿埋喺啲差人后面，好似即系政治上系依家嗰个样啊，好怪异嘅，冇乜人负责，大晒啲差人咁嘅， 真系制喎咁。我觉得 差人系制喎，咁先抵死喎， 冇办法啊嗰啲。 不过最近就系拉咗个人啦，琴日系嘛？有段新闻即系话。叫人去聖誕節出去集會，咁啊拉咗佢，就話佢不誠實取用電腦。 點解不誠實？ 知唔知呢個係咩 law 嚟 煽动 点样不诚实啊？即系我用电脑要点样诚实法咧？我真系想问。 嗱，不诚实就系、是、即系 dishonesty， 咁咧即系你有心噶啦，简单嚟讲吓。咁咧就系、是、利用个电脑，其实个原文咧就系、是、利用个电脑咧就系、是、做啲犯法嘅嘢，即系你准备利用个电脑去做犯法嘅嘢，咁解嘅啫，即系一定系不诚实噶啦。啊！即系诚实去用嘅一样嘢，就唔系谂住犯法嘅，犯真法都系有啲唔诚实噶啦，系嘛？咁意思系咁。咁但系如果你话用个电脑，即系我哋系人都用紧电脑，而家我哋用紧咧，我哋唔知系咪不诚实使用电脑啦，搞到咩煽动啲人去上去一齐去咯咁。 嗱，佢声明先啊，你煽动就我冇煽动噶。 你知唔知道你在场都可以构成你嘅协助教唆噶？ 吓、啊，我而家咪要咩咯？监控住你咯，吓、啊，等你唔好煽动啦。 佢而家想煽即系想划清界线喎、啊，嗰、啊、两、啊、 有啲走得甩嘅咩？ 走唔得噶， 细细个堂啊，大佬， 好惨嘅，系啊， 咪咯。咁、啊，另外即係其实睇详细啲呢，你哋有冇人收过嗰、那个即係佢嗰篇文定乜鬼？ 我冇喎、 啊。冇乜人 我都冇收过。 因为我离开咗香港几日啦，因为我有啲嘢做。 咁佢话因为喺个佢用 Facebook 同 WhatsApp 嘅，应该好多组呢都有人收到，话好大影响力咁啦，起码我都未睇到啦，係咪？咁其实係可能有一个计划，即系圣诞夜啦，我哋点样出去就啲边边度，仲要带埋啲咩？好似叫人带埋武器添嘅， oh. 就带埋架撑，咁我哋就抢翻呢个，你抢翻个占领区翻嚟，诸如此类啦吓。咁、啊、你知啦，梗系讲到大晒噶啦，网上讲嘢系咪先？ 系咪高登仔嚟噶？我想知 道。多数系啊，31岁系咪？住将军澳，诸如此类啦。 咁香港得两个论坛嘅啫，有高登一个 discuss 嘅啫。你唔系想呢个上嗰个啊？ 而家师奶 Kingdom 嗰啲都好劲噶，好勇武噶啲师奶。 我冇上讨论区嘅习惯嘅。 我因为有啲不愉快经历，嗰啲迟啲有机会讲啦 吓。OK， 唔系因为太咩？你睇 Facebook 已经嘥我好多时间，已经成日想戒咗佢都。 唔系咁都好难戒嘅，你证明你嘅存在就靠 Facebook 啊嘛。系啊， 咁就好多人就唔知咩事啦。咁我寫咗个简单嘅 post 啦，竟然就依家已经有两万人睇咗啦，即系有人追啊追百两百几个 share。咁咧就系、是、其实好简单啫。我问究竟犯咗咩法咧？咁样即系其实好怪嘅。我谂嚟谂去咧，即系如果你只系喺度嗱，好简单。如果你话甚至乎你早几个月咪有啲又话叫啲人即係点样去攻立法会呀，点样破呀，又点整炸弹呀，咁有啲会中嘅整炸弹嗰啲危险啲嘅。但如果你只係话喂我哋点样计划去抢返啲嘢呀诸如此类呢，好难㗎喎，因为你个 intention 构唔构成呢，系咪真系做呢？比如我话喂我哋一起杀咗梁振英，咁我讲少㗎喎，我唔系有 intention， 可能讲少㗎喎。我哋一齐抢翻个讨论区，唔系即系个占领区。咁个占领区，喂大佬有棍有绳嘅，你点抢啊？ 喂，但系最后实现咗啦，咁点咧？ 最后实现咗先至算。咁我而家未做啊。 但系之前咪有个高登仔，就系话喺高登度话要搵炸弹炸鸠咗中联办，跟住后屘俾人拉住坐得入嘅。 系啦，系啦，佢系啊。其实佢有冇上诉到咧？你发觉有冇好嘅大状咧？冚唪唥都冇嘅。咁你去到咩仔啲 call 亂咁嚟嘅，你知其實只係就係咁。咁但係都唔係嚴重㗎嘛，佢講下咋嘛，因為一講下你有得拗，根本係冇我講少啫，即係咁樣討論區係咁亂咁吹㗎啦，係咪先。 咁呢啲情形係判社會服務令多啊，定係監控 咁都好輕啫，嗰次都係社會服務。所以佢先唔上訴咋嘛，永遠就係咁㗎啦，係咪。咪坐十年监，你上唔上诉啊？攞块盘丢咗啦，系咪？ 咦，咁即系如果啲年青人真系想服务下呢个社会，可以试下咁样个途径咯。 系咯，咪介绍 系好过做啲政党义工啊。 唔系噶，我哋啲父母成日同我哋讲话，唉，都写花咗个 record 咧，就搵唔到工噶啦。 今日先至父母大游行， 咪嗰啲父母嗰啲唔正常噶嘛 ？OK， 咁行咁都有父母行出嚟啊。 好明显你系正常嗰堆啦，你冇去。 唔系、啊，但系我觉得，我觉得如果因为 佢哋父母又系社运界嗰啲人，又所属边啲左交嚟嘅咋，唉， 我哋 几廿个角色，学者又系佢 嘢 OK 啦，即系你个 profile 嗰度话我有社会服务令啊，衰咩啊，衰因为民主运动咁，我谂又唔系话真系会好，即系好影响到佢嘅前途噶。 唔会，如果我做 HR 嘅，有人参与社会运动嘅呢、這个 staff 咧，系请得过嘅。 OK， 仲有一个最反人身条例，你可以唔使写俾佢嘅。如果你唔坐监，系手行为可以唔写嘅。三年内冇其他事咧，呢、這个 record 就当冇噶啦。嗰、那个叫最反人身条例，唉、哦，冇、哎、事 嘅。唔到嘅咩？ 你唔写系冇问题嘅，当冇事就得 啦。你唔需要一定披露咁解啊？ 系 啦， 但 系 咧， 如果你 政府工咧，佢依然系嘅，考警察咧，佢依然系要知嘅，系。 咁但系如果有银行啊、金融界呢啲咧？ 好似有啲行业都仲系唔可以嘅，嗰个law上都有讲嘅。比如你做证券啊嗰啲啊，保险啊嗰啲啊，嗰啲好似唔可以豁免嘅。 喂，唔对路啊嘛，香港十之其九嘅工都系做呢啲嘅。 咪咯， 咁做好多工，做学者就得啦，已经唔使豁免了。 香港过多 master 啊，喂，唔对路。 冇所谓嘅，你如果系呢个年代，你乒乒乓乓一轮咁样，咁呢样嘢当唔当你一个行为？你唔系所有刑事都系俾人当系一种好罪恶嘅嘢噶嘛？even 做律师佢都系佢可能特别批你噶，一样冇问题噶，做得噶，因为睇你系咩性质噶嘛，睇个别噶嘛，披露唔紧要啊，即系披露咪披露咯，且咁你为民主咁样啊？号召上街示威咁样，咁都俾人告入咗。 我问一个问题啦，以前未回归之前，咪有个叫英女王特赦嘅，其实呢啲咁系咩嚟嘅咧 ？OK， 即系岔开话题啦。咁而 家都仲有噶， 依家都有嘅。 梁振英可以特赦噶，佢有权噶嘛？ 哦，都有嘅。 系，咁所有嘢当冇事咁样。咁你比如坐监嘅可以咩？嗰阵我都叫佢特赦咗熊仔嘅啫。 啊！ 即系以前，即系嗱，总之就系唔好，即系冇需要理呢啲噶啦。其实依家即系奇怪在咧，点解你可以话喺网度即系写下嘢，你 Facebook 啫咁样写段，写一个计划出嚟，咁竟然可以话构成犯罪，又拉咗佢，吹。 其实算唔算系佢哋喺度预演呢个网络廿三条咧？ 网络廿三条系乜嚟嘅咧？我都唔系好知道。其实未必关系噶噃。佢依家已經得噶咯喎，你犯咗咩罪呢？即係等於你煽動人哋去非法集會，咁咪話佢煽動，而你用電腦，咁所以就話咧不誠實使用電腦去犯法啦，咁解。咁成堆嘢咁串埋。 咁如果唔用電腦，我派傳單咁佢 一樣啦。你或者拎住個大聲公嗌啊， 坐你第二條啫， 仲直接你就喺街度啊，喂，我哋去咯，我哋去。沟咁啊！ 如果而家咁，不如做归翻原始，直头系用呢个 voice 咧，打用呢个 voice line 咧，即系打电话压一每人嗌十个人咁咪得咯， 一样得。咁佢都可以话你煽动噶，所以煽动就冇噶，煽动可以入嗰啲咁嘅，唔系即系唔使真系发生添嘅。你煽动个行为本身就犯罪嘅咧，系、 嗯、 啊，煽动啊。咁但系你要告啲入先得噶，成日讲。 咁啊系 嗱。革命发生以来，包括今年7月2号那个511人拉了，其实有多少单真的告啊？ 嗯， 又好像真的没有。 不是很多，没有啊，几乎是没有啊。当然有些很大剂的就告啦，即告啦，即是作烂法国佬那些，作烂个立法会玻璃那些啦，其实很简择性的。 佢系谂住咩啫嘛？谂住即系杀一儆百啫嘛，揾佢哋嚟制裁。 系啊，即系其实吓你啫嘛。嚟清场嗰日。拉咗咁多人，其实佢系告几个啫嘛，咪告阿陈快必啊，跟住 黄之锋嗰啲系嘛？ 黄之锋啊，同阿咩？ 咁啊，快必咁招啫，佢真系忍咗佢哋好耐嘅。 咩岑浩辉唔系，因为佢有名。 系咁当然 有名。虽然我啊笑啊，黄杨达成日唔出现嘅，我啊知佢一出现一定拉佢先。 热狗嘛？ 因为你佢直情冲埋嚟拉你嘅，因为你系 target 人物啊嘛。嗰梁国雄都系唔敢出现嘅，所以佢系一出现即刻拉咗佢先嘅，系咪？你系差人都系咧，唔系佢而家已经系好明显有呢个政策噶啦。你只要喺度都弊啊，所以佢连去购物都唔敢嘅啫。 即系存在嘅一个罪嚟噶啦。 阿熊仔连去购物都唔敢嘅，即系夹唔明咁大件事更加。 但我唔明白、啊，我去鸠乌佢凭乜嘢拉我啫？咁我真系要去旺角买嘢噶嘛？呢铺 唔得嘅，唔得嘅。其实系冇得拉嘅，拉到未必告到啊。 系咯，只要你点告， 因为唔可以话去游荡啊嘛。佢而家唔系用游荡啊嘛。 即系如果你大家要记住一个简单嘅口诀咧，就咁、是、样。即系对于呢啲咁啊，用法轮去吓人呢啲咁嘅做法咧。你记住一个口诀，第一就系我做啊，点咧？未必敢拉你 ，OK？ 好啦，佢拉你啊，咪真系拉你，咁拉你点咧？拉你系咪一定告你咧？嗱、啊，呢度又唔见咗九成噶啦，拉你唔一定告你，好啦，九成咪嗰一成咧，咁好彩系嘛？告你系点咧？告唔告得入咧？又唔见咗一半噶咯，唔系一半啊，分分钟个六七成唔见入唔到噶，剩低嗰两三成嘅啫。好啦，入咗系如何咧？ 嗯， 入咗都未必系严重啊嘛，仲可以上诉啊嘛，系咪？嗰度又可能掟甩佢噶嘛，即系如果你觉得啊，我仲有啲积蓄或者诶泛民啲人仲可以帮我上诉， 有积蓄 啊，请得起律师，即系好好地律师都请得起，掟使几万可以嘅话咧，咁你其实有好多重保护噶，第一未必敢拉你，会拉你唔等于告你。大多数唔告啊，九成九唔告，依家系拉你唔一定告你，告你唔一定告得入，告得入唔一定判得重，判得重都可以上诉，系咪？就系咁啦。 咁听上好理想喎、啊，件事 系依家其实好理想嘅犯法系好简单嘅嘢嘅，你犯就得噶啦，九成九都系唔会有事嘅，当然都可以有事。你成日见到就系因为告入咗，跟住放大晒咁新闻报道，你觉得好大件事啫嘛？你出嚟行股啊，嗰啲日日都喺度犯紧法。 嗱、啊，大家听众啊，有咩事咧？听娱乐版咧， 日法律紧法，中环翻工嗰啲商业犯罪系最普通嘅犯罪，个个都犯紧法，十个会计师九个以上系犯法，净系啲 bookkeeper 跑唔犯法嘅啫，做新账嗰啲人都犯法嘅，有几可告得到先得 嘅。以上嘅 statement 有冇法提供啊？ 有几可告得到？点告啫？告 board 好难告得入噶。又要佢知道，又要佢肯，好有心咁样。哎，我听住啲 CEO 嗰啲咩 financial controller 讲啊，哈哈哈，成盘数都系假嘅，电影嗰盘数系假嘅。咁又点啊？佢话告， 好多人惊， 告咩啊？告，所以我有上市公司啲账都系假嘅，唔系噶吓。咁唔使唔紧张，系咁你见啦，去到尾咁而家，即系香港人守法嘅，基本上系咪先？话唔俾食烟就唔俾食烟啦，但系今次你见嘭一声，我都好惊嘅啫。喺现场睇到啲人系唔怕死嘅啫，又唔惊打，又唔惊食，又唔惊犯法，系咪？喂，早晒办公啊，其实都可以守人为几个月噶嘛，都可以系个刑事记录嚟噶嘛。咁 守完咪又再咩咯？ 你过咗第一关你就唔惊噶啦，呢啲嘢。 即系佢大批告咧，结果就系有大批人咧有咗记录咧，有一次就唔计第二次啊。 但其实佢哋都好唔得闲啦，系嘛？你即系又要落保，又要呢样，又要嗰样，又要准备文件，即系你输一个人唔系咁简单噶嘛？你 仲要叫埋饭俾啲饭食噶，你知唔知啊？ 系啊， 嗰啲都 仲系嗰啲饭咧，要冇 都系小事。但系香港嘅司法程序其实几烦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唔系话乒乒喺街度就咁问。嗱，你见拉个过程啦，系违反咗守则嘅。 你个 prosecution 系好麻烦，我想讲系。 唔 系好混乱啊！个差馆 告唔到添嘅，告唔到添嘅。边个 arresting officer？ 边个系 prosecuting officer？ 唔分唔清楚嘅。边个系见证人咧？冇噶，佢自己都冇拍到嘅。好多时系咁，你系唔系拉咗先？咁点告啫？然后佢用咩上庭咧？系咪？咁有冇疑点得益咧？嗰、那个人只系话喂，我行紧街，有正当职业，无啦啦扑埋嚟拉咗我。 咁系啊，疑点你归于被告，又真系告唔入噶咯喎，即刻。 你净系话喂，我阻揸办公，成队人扑埋嚟，我梗系拱开佢啦。咁佢叫阻得闲工啊？咁你自然反令嚟噶嘛？即系你都唔使叻嘅律师啦，搵个好渣嘅都同你踢甩咗佢啦。 喂，其实冇钱自己自辩都得噶。 都得啊，即系唔好样衰衰串串供咁就得噶啦，懒系讲道理咁得噶啦，系咪？ 其实个官都系道听途说嘅啫。 唔系，其实唔易嘅。嗱，以前冇呢啲咁嘅片嘅年代咧吓，咁屈人咧系时时都会发生嘅，公务员好，警察好，时时嘅。 咁而啲官咧就钉惯嘅，即系佢费事睇嘅。基本上咧，你就系好多冤案嘅。咁但系今时唔同往日啦嘛，你自己都有条片噶嘛，好多时系咪？佢真系告你，佢就即刻面对你会提出证据，你提出证人。咁佢又可能完全冇， 同埋佢可能即係分分钟即係佢告你呢告五日之后偷鸡唔到事揸咪，即係如果我手上有嘢仲要俾佢告返投诉返佢，佢又濑嘢 啦。係啦，所以佢不如就算数，咁佢又唔会俾你投诉嘛，你又执身彩啦嘛，你投诉佢又唔紧要嘛，喺佢嚟讲佢都冇事嘛。但佢告你告唔入呢，你可以告返佢㗎嘛，告返佢嘅民事 claim 佢嘅时候呢，咁佢咪好多问题囉。即係唔係佢呀，係律政司好，佢警察里面好，取易不取难噶嘛，咁其实成套嘢佢而家就系想吓一轮之后就旺角冇人嚟，咁佢咪了结咗件事咯。佢希望渐渐低档啫嘛，嗰、那个成个气氛渐渐低档啫嘛。咁、我觉得就好，喂，低档咗呢度就会去咗第二度，因为个 阉干啊，慢慢系 个基本问题冇解决到嘛。即系成个革命嘅背后嘅因由都系冇解决到啊嘛！ 即系过往的新衣，你唔可以揞住只眼就当冇睇过啊嘛，大佬啊！ 即系佢转咗去第二样嘢，可能仲大剂添。我哋唔系喺旺角咯，不如去机场咯，咁样一齐去单车。 即系好似嗰啲化疗咧，系初初系好劲，打啲癌细胞，啲癌细胞会走噶嘛， 走晒嘅，走晒去第二度。咁你都系喺第二个位置发出嚟啫嘛。所以即系呢个购物，即系购物行街革命，都系一个意外嚟嘅啫嘛。因为 都系之后衍生咗出嚟嘅啫， 纯属意外嚟嘅啫嘛，佢唔系谂出嚟嘅，系嗰晚我都有落咗去咯，星期三晚周街乱咁拱人，咁跟住啲人话我哋行街嘅，啊梁正叫我哋嚟购物喎，咁样咁啊变咗购物啦， 即系所以都不得不赞咧，即系香港人都真系好变通呢样嘢，真系 叻到你唔信啊， 系咯， 系噶， 好犀利。 真系要赞下喎、啊、呢样嘢，即系我谂呢个世界都冇乜边个地方系可以即系转变得咁快。 香港人系执生好叻噶， 上善若水， 系执生好叻噶嘛。跟住佢咪利用咗呢样嘢咯，因为佢其实一般人系好明嘅，好明即系你警察有咩权啊咁个呢个常识几丰富嘅，识得同你拗啊咁样。我发觉啊，我试过几次嘅，我你其实呢次啊，你唔好。冇叽叽鸡咁同佢嘈，你系慢一啲，但系有啲权威咁同佢讲咧，佢系惊你。 因为其实嗰班差佬大部分，即系你前线嗰啲，全部都系伪进出嚟，五方合格 嚟噶嘛。 佢知道自己冇乜权 嘅，都冇关系。我发觉大学出嚟都系咁嘅， 即系你怕佢哋，佢哋笠噶啦嘛。 即系你惊嘅，佢就虾你；你定啲咧，佢又唔敢嘅。 气势啫。 啊，我系噶，我试过两次噶。其实第一晚诶，星期二晚，我喺唔知后边嗰条咩，近住唐美道嗰段横街嚟噶，我行咗入去咁样，有啲寨人喺度咯，啊，走几个人过嚟，行，想行路咁。我同佢讲啊，嗱，我行紧行路，我合法噶吓，我行紧，而且，咁佢跟住话明白，得，咁行开咗啦。系啊，好笑啊，佢唔敢再讲嘢啦。我合法噶喎，行人路啊！你叫我，你即系你话非法集结，我行紧，我系有权行噶咁样。咁唔系你个语气有力嘅语气，权威嘅语气，咁佢又唔敢。啊，跟住嗰晚咧，我都试过另一个情况噶，即系佢哋喺度拱啲人啦，系咪？有啲人走紧啊嘛，趴咗我噶啦，嗰个人趴咗我噶啦。咁后边咧个警察仲追紧佢，咁我就大声同佢讲，我话喂。人哋走紧，你系唔可以再追人嘅咁样，佢停咗啊，跟住走翻转头。 唔系一群喐紧嘅人，算唔算系非法集结咧？ 喂，其实唔系逻辑嚟噶吓， 系、咯。 因为你系可以追个贼，一路追一世都得噶嘛，追一条街都得噶嘛。但我话喂，人哋走紧，你唔应该，你系唔追得人噶咁样。啊，佢信我，竟然。 即系我自己都心虚啦。 即系个语气系点咧？我就好似即系教书咁样。啊！一手摆喺中间一隔开，喂，人哋行紧，咁你就唔追得噶啦，咁样，咁佢以为系喎，咁啊行转头啦，就系咁，系得噶。我发觉呢招系使得嘅，即系你扮到好有型咁啊得噶啦， 啊，即系斗炮，大家系嘛？ 大家斗炮，唔系嗰晚喺你讲星期日晚啊，即系清场嗰度喺我一直都守匿喺嗰个公园嗰、那个天马公园嗰度，咁有条楼梯落噶嘛，嗰度系。砌咗一镬噶嘛，咁佢一路逼上嚟嘅，咁后屘我啊同阿刘旭启 咁佢行得慢喎，同埋佢係低鬼咗，拎住張凳喎佢啊，一路行一路坐喎，去到邊坐到邊個聽啊。咁我望住佢行啦，冇嚟自己走咗先㗎。咁啲差人一路逼埋嚟。咁呢我就望住佢哋啲差人咁樣。咁啲群眾喺我行咗我後面啦。咁我話喂我哋做緊嘢。罗启都话喂，人权加达做紧嘢咁样，咁佢哋就唔理。 我但系好似话咧，佢哋而家即系叉叉话题先。佢而家讲紧话系连啲记者采访佢都唔俾采访。其实佢哋有冇权做呢样嘢先？应该冇权做呢样嘢噶嘛？新闻自由 一定唔系噶啦，因为前线嗰啲咧，佢以为啊，自己马文田佢做先啫。好多次我都听住咧，佢话叫记者走嘅，冇阻住佢做嘢。有啲记者系冇一个嘅会理佢嘅，当然记者因为揾食啦，我哋都唔理佢嘅，唔理佢嘅。因为如果佢再行埋你咧，我话你揾你阿 Sir 同我讲啦，咁就得噶啦。因为我系联合国授权我哋监察嘅，咁样咁乱噏嘅咋，其实。 咁买咁你系咩？人权监察阵线啊嘛。 人 唔系喎，佢哋好怕呢样嘢嘅，嗰啲 PC。 唔系你有冇着嗰件衫先？橙色嗰件。 有，梗系有啦。 咁点防咧？ 有，佢一样可以唔理你嘅。嗱，攞我熟嘅，其实佢系有权唔理你嘅。其实佢唔需要嘅，不过咧，亦都知遇唔知之间嘅。一般咧就客气嘅，因为以为我哋有权去睇嘅。咁其实 系啊，佢惊有咩 high 咗翻去俾人少噶嘛。 系啦，咁啊，咁啲公关啊，通常好好嘅。佢嗰啲警民关系科，即系大家好 friend 嘅。佢哋知道我哋喺度咧，就其實係定啲嘅，大家都定啲咁冇咯，咁樣少啲不必要嘅衝突咁解嘅啫。但係咧，如果你調轉頭，我係差人嗰邊咧，我如果緊急要做嘢咧，我一定唔理呢啲人，全部唔理嘅，記者好都唔理。咁亦都有佢嘅道理嘅啊。左 而家好似我記得咧，我印象記得好似佢哋出過一次警犬，跟住冇出啊。 唔係，嗰晚都見。 都有啊， 有警犬有警犬， 佢、出警犬做咩？ 喂，我话你听，警犬系最冇用嘅嘢。 警犬 狗仲怕个人， 见到咁多人， 你吓亲啲狗啊！ 咪系 啊，啲狗咧，你大声喝佢就已经惊你噶啦。 系啊， 佢个 training 里边咧，狗嘅 training 冇见过啲咁嘅场面噶嘛。 咁多人噶嘛，系啊。 佢哋扫毒嘅啫系嘛？ 有条友走啊，俾佢追去咬手啊，嗰啲咁样系表，即系嗰啲系训练噶嘛。惯咗系，喂条友走我就咬佢咁样。咁嘅啫嘛，佢对咗咁，你突然间对住个喝咧，佢就即刻惊。 同埋你人多咧，佢见到人多咧，佢怯嘅，因为你人多用嗰只狗都得噶嘛。 唉，仲有一样就系咧，即系一班喷亲呢啲嘢咧，佢系即系嗰啲胡椒喷雾咧。 个鼻啊！ 有呢啲嘢咧，佢系好唔妥嘅。 系啊， 妥嘅，即系佢几时啊失晒判断嘅只狗本身啊，所以就。攞嚟吓 个狗个主人都失晒判断啦。 系即系喺旺角我见过啦，拖只狗出嚟咧，嗰只狗都好鬼惊，好鬼惊噶。咁嗰晚又试过，即系收旺角嗰晚啦，有啲街坊行过，拖住只狗，只狗竟然惊到唔肯喐，我坐咗喺度唔肯喐。后屘我哋话。喂，你抱起佢啦，佢话只狗唔掂，嗰只仲有啲拳师狗啊，好鬼劲佢，个头大嗰啲咧，其实好危险噶啲狗，但系惊到坐咗度唔喐得，即系唔知咩事啊嘛。 咁嗰啲狗系咩？我很丑，但我很温柔嗰只系嘛？ 啊，唔知啦，诶，总之好笑啊，狗系冇用嘅嘢嚟嘅，呢啲狗都惊人，唔好做啦，真系。 警犬啫嘛。 但系我嗰次听搭小巴咧，听到啲人喺度讲话，其实成扎嗰扎嗰啲政府根本就系企喺警察后边啊！即系会唔会？其实佢话咁样不了了之，即系唔系即系唔会停嘅，即系一有咩就驱赶，拱啲人打完之后停几日又打，不停咁打，唔通系咁样过咩？即系有听过。 我系做过官僚啦，小官僚啦。其实我明佢做搞紧啲乜嘅，即系咧，其实就。梁振英咧本身系指唔喐啲官，即系个官僚系统嘅。咁啊，但系咧冇嘢嘅，你官僚系统一个命令一个指令一个动作啊嘛。咁佢吩咐落嚟一定要清咁样，死命令啊嘛。咁啊曾伟雄咪照样吩咐落去啦。嗱，嗰晚一定清。咁我又清唔到点啊？赶佢唔走咁就剥佢咯，唔就系咁，就系咁啦。你剥 都唔走啊？ 咁你剥嘅意思咧？嗱，逢系老细噶，搏我意思叫你即系锡住搏啊嘛，你啱啱救就得啦嘛，梗系咁噶，佢冇理由叫你乱搏噶嘛。但系你做嘢嗰个咧， 咁你叫我搏我就搏噶啦，而且我何谓我点分得开边下真边下假咧？系咪先？嗰、那个人系有事冇事，嗰、那个人受唔受到呢一棍我冚埋。 同埋佢有啲杀红了眼，我觉得系。 嗱，即系咁，唔够水平，唔够专业。嗰晚我睇到嘅，即系嗰晚成堆人咁拍过嚟。我可以话咧，大多数都系冇问题，即系以行使权力嚟讲啊，即系赶人啊咁样。但系有几个系唔妥嘅啫。几个唔妥系足以， 你一系影响晒，系啦， 影到嘅其实咁多相机 咧。今日嗰个几廿岁系咪先都咁啦？搵个背脊得住佢嗰个咧。 系嗱，有几个镜头咧，其实一个咧，嗰条有个咩警司就退休啊，嗰个乱嚟啦，咁嗰下中咗啦，即刻俾人影到咯。好啦，你见佢举中指嗰下啦，举中指嗰下咧，即系又俾人影咗咯。即场嗰日啊。跟住话即系强奸人嗰个啦，嗰、那个俾人打添啦， 俾人起晒底添 啊！嗱，其实咧你要睇，其实系咁多啫嘛。咁我睇到嘅，实系唔知有冇人 中咗添啊！ 我同罗一启睇到嘅咧，即系佢第一次清天马公园嗰阵咧，系有人行紧嗰一步又搏人嘅，咁都系后屘有冇投诉唔知啊？咁我睇到啊，系嘛？咁但系咧都系一两下啲咁嘅睇到啲咁嘢啫。咁就唔多嘅，其实，但系咧，如果你影到咧， 你无限放大噶嘛，将件事 即刻放大晒嘅，即系因为其他嗰啲就唔觉得唔紧要啦，拱啊推啊，嗌你走啊，嗰啲都有啦，嗰啲就冇人理嘅，嗰啲即系人哋唔当系一回，即系正常嘅。但系你一有呢啲过分暴力咧， 就全部极丑恶啦，系啦。 咁但系你数埋唔少喎，一晚落嚟有六七单到十单，而个个都系伤咗嘅，咁而這些呢啲咧就好快聚埋一齐咧。就继续喺度做新闻啦，咁 即系制造仇恨嘅镜头嚟噶嘛？ 基本上系输晒嘅，即系公关嗰度输晒。但系点解嗰度咁顾中公关咧？就系、是、因为佢落咗个简单 个命令，就系搏佢系嘛？ 一搏佢咁啊，就乱晒龙噶啦。通常我哋做小公务员咧，就系咧，比如我唔想做啦，老细就系、是、诶、哎、得噶啦，做啦咁样，咁我会做多俾佢。做多俾佢，然后就话哇镬啦，咁样你就唔好叫我做啦。 原来系咁， 做啲镬 唔系求其搏嘅咩？揸流摊就算啦咩？ 特登搏伤啲人咁啦，就嗱咁啊咁咯。而家 我几尽力帮你做，几尽力。 佢又话得你喎，佢梗系话喂你要搏又啱啱好，咁你冇得咁噶嘛？ 嗱，睇下大家听清楚，呢个系公务员嘅做法啦。嗱，虽然机构就唔系咁嘅，你跑数咧跑多啲咧，你跑唔翻条数你濑嘢噶啦。 就 系、是、啦，我都通常你唔想做先会咁嘅，咁你当然唔排除有啲人落懒诶，又搏啊，搏命啊嗰啲咁啦，系嘛，乱咁嚟啦，系嘛，以为咁啊咩咁有嘅，有啲咁嘅出发点嘅啊，咁但系你话成件事好暴力咧，咁样你见到嗰啲就系啦，你见唔到嗰啲都合理嘅，基本上你问我喺现场睇，但系我如果要拎出嚟讲成件事，咁我觉得喂你少数人嘅暴力都系。 都 唔妥噶嘛，因为你咁样就系成个警都要孭噶嘛， 系啊， 咁而系好清楚噶嘛，你一个都嫌多啦，何况你有十单八单啲咁嘢，单单有晒片睇咧，咁呢个当然系变咗大灾难啦，系咪？而且 作为一个女人咧，我就最顶唔顺佢话你再系咁咩 强奸 我最憎我嗰度啦，即系我最反感。 你谂下，其实最冇意思就系呢句， 呢啲佢提人哋曾经有旺角呢单嘢啊嘛，大佬 小学鸡嚟噶嘛，啲小学鸡啲斗嘴讲埋啲咁嘢，又唔系真系做到啊，真系做到你啲着数啊，你讲下，喂真系讲下咁就嗨嘢啦，嘢就俾人打添，你话系咪蠢？咁你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嗰啲即系唔专业咯，质素唔够咯， 系啊，即系质素 都系嗰句啦 ，I 仔 咯 ，I 仔咯，I 俊仔咯， 咪用英文讲可能唔觉嘅。 有条友咧住大埔嘅，即系会考零分咯，嗰条友。 唔系啊，其实好多警察会考到零分嘅，咁但系佢嗰啲人咧系去艺进，咁佢哋其实可能譬如佢想考消 防员， 佢哋想考消防员，咁佢哋谂住读艺进，譬如五科合格，咁就艺进出嚟都要扣分嘛。但系佢哋又个体能又唔得，即系考唔到，考唔到消防，咁佢哋警察咯。 哦， 唔好咁讲啊！好多大学嘅同学都系做 PC 嘅啦， 坏咁话啦，但系即系警察咧，其实佢唔要求好高学历，即系中学。唔使中学，其实小学得噶啦。以前嗰啲嘢全部都系嘅，所以冇问题嘅其实。 冇问题，因为你受操控 啊。我又讲啊，以前见过啲即系英国请过嚟嗰啲即系 officer 啦，喺廉署做嗰阵我见过啦。佢哋其实英国有样好好嘅传统嘅，所有警察都系由警员做起嘅。你唔好理佢系危进小即系中学都未读完，定系大学毕业，定系 master 啊，总之都系由 PC 做起。 就即系好似辅警咁咯，辅警由 PC 开始做嘛。 咁唔知喎，辅警，但系你 辅警由 PC 开始做， 唔系都有辅警有一直做帮办。 佢就系、是、train 初初开始嗰阵系做 PC， 当 PC 咁 train 噶啦啊。 系啦， 咁啊，做玩嘅啫，系咪？咁你即系正常啊。但系你翻嚟专业嗰啲唔系喎，专业嗰啲系可以分咗阶唔同梯队入喎。咁啊，唔系几好嘅。咁我谂学历高咗之后，其实就会改变嘅，应该跟翻呢、這个。因为你 PC 都有差人，即系有大学生做咯，而家。 其实好多大学生嚟嘅。 系，所以呢个现象会改变嘅吓、啊，会改变嘅。但系问题即系唔做，即系好差啦。总之个 training 好差啦。 唔系噶，一考考警司噶，而家嗰啲系。 有得考警司嘅咩？ 边有啦？唔系警司冇得考。 唔系督察啫咩？ inspector 啫嘛，冇 inspector 一粒 嘅啫嘛， 一粒 OK， 一粒就冇。 见习督察啫嘛，系嘛？ 察啫，已经好大权噶啦，见习督察，要佢带一队人噶啦。 佢已经系呢 team 噶啦嘛。 可能做咗十几年差人噶嘛，你死靓仔咁，读完书你出嚟做阿 Sir 咁啦，唔系好妥嘅其实。 嗯。 不过就暂时仲有呢个制度啦，我觉得迟早应该取消佢嘅，即系应该由警察做起嘅，个个都。即系你宁可佢嗰个可能见 board 系佢三年有得见咁样啊，起码都做三年啦，咁你先至升上督察啦吓、啊，就快啲俾人咁，顶多系咁啊，就唔应该话一开始就做。不过就唔系咁，你领队嗰啲都唔得啦嘛，变咗好明显就 判断唔到嗰个场面应该点做。 冇错啦， 佢哋又唔系红裤仔出身，即系未见过世面，可以咁话。 唔够噶。但系佢企喺后边做白衫噶咯，因为可能升两升几年间咁做咗警司噶咯。 但系红裤仔出身嗰啲都系十几年都未见过呢个场面咯。 咁啊，唔系香港有几好？ 香港太平啊嘛，最上一次都系韩龙啫嘛。 一搏个头啊，会出血噶咁样咁啊， 原来会咁噶。 嗱，如果你系红裤仔咧，你即系行过 bit 啊，喺个嘅，你见嘅人会多好多，即系你一定会见过晒嗌交啊啲人啊。好浪禮 咁啊！打交啊，老公斩老婆，老婆斩老公啊！ 你要 handle 嗰啲情况嘛？你有咗经验咧，争好远嘅。即系你唔会话动不动啊动气啊嘛。即系我最睇唔起咧，即系我嗰阵做寮仔部咧，都系咁噶啦。其实一定撞到啲人好恶对你，即系我哋讲阿巴兹咧嗰啲生番嚟啊嘛。即系啲摸区好啲洗字区啊，嗰阵啊啲公屋居民啊，有都好恶噶嘛。即系佢乱嚟嘅，佢又好恶。但你恶闹翻佢一回事，你自己个人咧系个心里边系好清噶嘛，即系其实你知恶系做样嘅啫嘛，咁你个判断系一切都系要好冷静噶嘛，就唔好自己投资，首先唔好自己个上脑先啲嘢，因为自己上脑咧，自己决定都有问题嘅时候咧，咁你下边嗰啲更加啦，系嘛，咁所以全部就唔系纪律部队，即系你系纪律部队有纪律噶嘛，即系你控制到自己情绪嘛，第一，反为你行必行得多嗰啲咧，其实一定得噶。因为你咩人都撞到噶嘛，你又要处理佢噶嘛。 EQ 高啦， 即系你变咗你惯咗就冇嘢嘅。其实你知嗰啲人做乜鬼噶嘛？可能有啲系导游，有啲系引你注意，有啲系有啲系同老公嗌完交，即系随为咗你申诉咁样。即系纯粹系咁，你俾佢嘈下啦，俾佢闹下啦，咁然后就冇嘢噶啦。咁系你有咗啲经验就唔会上心噶嘛。但系呢啲好渣噶，我见一闹佢咧，啲人就变 得发脾气噶啦嘛。 嗰块面变色，我都冇变啫。其实嗰啲份工系俾人闹啊嘛，人工高系俾人闹啊嘛。你一谂 佢啲血管粗啫， 系咯。一谂到咁， 血管粗面皮薄，啱啱做完去死皮可能。 即系就唔得啦。总之就喂咁而家咪弯晒咯。即系警民。 咁但系阿二流淑仪话咩？话啲有 EQ 高，有使命感，而咪好多都唔做咯。咁讲最引起人哋传承。窒紧佢喎，而家 佢讲晒你出个 bit 未？ 我哋阿 Madam 咧系连呢个步操训练咧系佢唯一一个处长级系 冇操过，冇落过操场学过 foot drill 嘅。 啊，升处长嗰阵学过嘅，清嗰阵。 佢冇。 啊，结果都冇，学几步都费事。 冇，我可以第二个唔讲得，我可以话俾你听，佢系冇，佢连佢嗰支咧，观礼咧，佢未要检阅，未有支银色嗰支棍嘅，你记唔记得啊？ 拎都唔知。 嗰支棍咧，佢唔系拎都唔知，佢系咧搬，唔系佢搬 office 咧就争啲当垃圾掉 Q 咗，系我喺个垃圾堆度抄翻俾佢。跟住我话俾佢听，我话Madam 你呢盒嘢唔要啊？佢话唔要噶啦。我话你知唔知咩嚟噶？佢话咩嚟噶？我唔记得咗咯。跟住我见到个盒噶吓，乜喺你度啊？我系啊，我头先佢哋以为你唔要掉咗啊？啊系乜喺你度？哎呀唔该晒咁样咯。佢连嗰支棍啊，佢嗰支银色嗰支咩 咁佢真系唔要，佢做咗手，即系佢做咗 C 级就唔需要噶啦嘛。唉，个处长仲要出去 嘥鬼气啦！佢根本佢系唯一一个处长级系冇受过 foot drill 训练嘅。 哦，因为佢唔系精壮噶嘛，佢 AO 嚟。 佢成日都行翻汉朝嗰、那个同埋古代个制度，就系文官可以管武官啊嘛。 咁啊，依家都系嘅。 基本上是的。 是啊，文官可以管武官嘛。 是。咁武官可以管文官。一样嘅啫。 就是一个牛奶啦。 呢个当世嘅啫，是不是？但警务处长咪好似冇读过，唔系即系呢个曾伟雄咪冇读过大学啦。佢中学生嚟嘅咋。是啊。 因为。哦，其实冇乜所谓嘅。 咁所以就发觉佢系有啲问题啦。读书少真系有啲问题，个人可能好叻，但系佢即系唔文官啊。 对于啲抽象嘅概念都唔系太理解。 系啦系啦，即系佢唔识又唔够伪善啦，系嘛？ 唔够伪善都系惨。 唔够伪善，我 扮恶就要有余，伪善就不足，咁又系唔得噶嘛？讲真，呢个世界又要文武兼备先系一个成功嘅人嚟噶嘛？ 咦，咁啊四点钟许 Sir 咧，你哋又觉得佢点啊？ 想问呢个叻嘅。即系，不过冇啊，夹喺 中间嘅啫。 佢夹喺中间嚟嘅啫，好得意噶。嗰批公共关系科嗰批警察嚟，得睇你又点都唔似咁噶，点知你啲兄弟咁你又企喺中间嚟。 嗰班 sales 嚟嘅啫嘛，妖。 系 sales 嚟，嗰班 sales 转职做警察嘅人。 系啊，咁啊，梗系识冧啦，系。 啊，仲有个起底问题啊嘛，我哋系咪应该要？ 系啊系啊， 啊 起 底啦， 违反嗰个私隐条例，当然噶啦，呢、這个就不嬲都系咁噶啦。我又觉得冇乜嘢好嘈，即系鬼叫你搏人咩？系咪？即系至于佢啲家人咧，咁就冇得讲啦，冇得讲。 其实我发现有个现象嘅。 嗯、 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初初呢占中开始话有黑警啊，有啲警察唔 OK， 即係啲市民觉得唔 OK 嘅时候呢，喺 Facebook 起咗佢啲相呢，就会将佢啲老婆啊家人呢就打格仔嘅。但係呢到而家呢个 moment 呢，好多都 和及妻儿 㗎 嘛，而家。 係 啊。 佢而家讲到明和及妻儿㗎嘛。 和必及妻 儿。而家已经升级㗎啦。 和必及妻儿。 佢而家讲到明㗎啦。佢就要嚇嗰班警察。系啊，冇谂住，和不及妻儿啊！我哋而家玩埋屋企人噶啦，咁样咯。 同埋，我觉得最肉酸咧，就有啲话喺金钟站俾啲人围住，即系认得佢之前喺旺角殴人嗰、那个两个眼眉好粗嗰个咧，跟住咧就佢啊，跟住就跌低之后话扮晕，晕完之后咧，佢咧就会起身执翻自己嗰个 one 卡，跟住又再晕过。 你唔知佢就嚟结婚咩？喺屯门嗰度， 黄金海岸啊嘛。佢、 哎、 老婆长洲妹嚟噶嘛，影埋佢外家嗰个士多嘛，长洲嘛。 嗯。到时可能有人去拉 去送份礼俾佢系嘛？ 其实嗰阵都系一个几适合嘅时间，因为第一办喜事啦，亲朋戚友喺晒度，二嚟就系佢哋冇枪啦嘛，交晒枪房啦嘛。 唔系， 你唔可以join a banquet on duty 噶。你唔可以翻 嗰啲宾客里边有好多 差人噶，即系打起交上嚟都唔蚀底嘅，唔好谂住打佢。 咁唔系打佢嘅，我谂有其他方法嘅，去恭喜佢啫。 恭喜佢，好多方法。 系啊， 系。 即系我觉得而家搞到咁嘅，真系好惨。 咁啊，但系我又觉得咁。如果你唔系咁，你做咩反制制裁佢咧？我哋不嬲都话文明社会就唔好即系 挨挨 啊，唔好用 I to I， 即系啊。但系你唔系咁，你冇计嘅时候，啲人就唔理你噶啦。即系嗱，比如你祸及他人，如果你真系因此起到啲作用，咁可能即系都 未算系一个方法咯。我觉得 不过系一个方法，系一个方法，唔系太文明嘅方法啫。 算啦，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啲嘢真系要以暴易暴嘅。咁其实我哋都已经系好唔暴噶啦。 系啦，我觉得嗰班有份搏人嗰班差佬咧，其实自己要明白一样嘢，佢自己都系打工。佢离开咗，即系佢放咗工之后，佢只不过系一个平凡人啫，即系唔需要咁样去搏得咁劲。 咁佢咪唔会做咯？即系你其实要一班佢嘅，就系咁简单啫嘛。嗱，比如你搏人，咁你系唔系知道其实你可以系咁以轻力啲，或者你咁人哋都唔算啦，系咪先？ 系咯，你唔搏叫佢得唔得先？即系唔搏头唔搏颈 抽水，重手自己贪过瘾，咁好啦，咁你咪自己承受咯呢啲。 呢家已经好彩噶啦，冇搞出人命啊！ 系啊，我觉得系啦， 我都觉得系。 如果你边个喂，根本上系等紧边个伸支药。一嘢波落嚟，或者唔波落嚟，撞一撞咁就瓜咗，咁就唔知点噶啦，真系。 咁到时就唔系咁简单咯，一件事。 到时明嗰个都唔关事嘅，就变咗烈士噶啦 ，OK。 系啊。 所以我系会企实喺罗旭启身边嘅。 你唔会系起实嗰个啊？ 我会企实喺佢身边嘅，保护佢。 啊，保护佢。 我唔系我谂定咩方法噶，我知系好有 效。喂，你即系有咩暗示啊？你有冇讲？ 咩？佢写咗嗰啲嘢咧？下次就会拱佢噶啦，即系前线嗰啲就会借头借路埋嚟拱佢，甚至一棍殴。 佢唔会听我哋呢个节目噶， 佢唔会啊，放心。 佢唔会，佢唔会。嗱，佢殴落去咧，咁样我睇情况啦。我桥手都够力嘅，轻嘅我都挡下佢，重嘅唔挡噶啦，由佢搏佢啦。但系问题咧，我会喝佢嘅，我一喝佢一就即刻停噶啦。 嗱，呢啲烈士做呢啲烈士。育成计划啊！ 我有个计，唔系我有个好好嘅方法，我都谂定噶啦。 快啲， 分享下啦。嗱，我知道大喝一声，佢有心脏病噶，你唔好掂佢啊！咁，佢哋就唔敢真系搏佢。 咁啊，今集节目系咪叫烈士育成计划咧？ 咁唔系，唔俾佢做烈士。 希望唔需要啦，希望冇人做烈士啦。 真系， 真系唔想发生。 希望唔需要有烈士啦，边个唔系家爷仔啦，冇屋企人啦，系咪先？ 呢啲真系好彩嘅咋，发展到呢家为止。 系啊，其实我都觉得是一个奇迹嚟嘅， 都系嗰个救抗争。 即系你需要点讲咧？我觉得啊，如果你话要制裁呢啲警察咧，其实应该揾个别即系做咗衰嘢好清楚嘅咧去报复佢。即系有人做嘅话啦，假设。咁的确系起到阻吓作用，阻吓作用啊嘛，调翻转啫嘛，即系嗰个警司咁，佢唔系警司啊嘛，佢出街俾人打咁点咧？系咪？你吹得仗咩？唔系，其实嗰个黑社会就用呢啲方法噶嘛，以暴易暴啊嘛，所以佢系有平衡噶，黑社会自己一样有平衡嘅咁嘅，有江湖规矩就咁解。咁呢个系有效噶嘛？其实有效。 个警司好似喺自己 Facebook 写一段嘢，跟住俾人哋tag 咗上去，传咗出嚟嘅，就话佢自己都明白佢自己俾人哋起咗底，佢话而家佢要好小心。 但系佢话件事系唔系咁噶嘛？佢话条片系俾人剪辑过，佢讲到自己俾人屈咁啊嘛。 系啦，跟住啲人就见到唔对路，咁咧就将佢嗰啲，其实我怀疑根本佢自己本身佢自己朋友群里边都有啲人系唔系妥佢嘅。 嗯，梗系啦， 妥啲行为， 咪梗系啦。嗰条片咧，我就冇乜理由剪到，即系唔系剪到系嘅。仲有嗰个人出嚟投诉佢，咁你俾人剥伤咗嘛？有即系有证有据啦嘛，系真系伤咗嘛？同埋佢打到个喉咙， 嗰人我见到佢系护住佢老婆啊，换住个侧边个女仔。 佢打落嗰个位啊，系禁止噶嘛，喉咙 系啊，佢打后颈啊嘛， 颈嗰度系可能会令人终身残废噶嘛，打条颈 啊， 嗰啲唔可以掂得嘅，嗰啲位系。 咁当然啦，佢打落去嗰下似乎就唔系好用力嘅，佢轻轻揈过去嘅啫。 唔系一件事啦，边冇人 听噶。 佢唔踢噶， 系我哋起飞脚踢佢噶啦，真系。即系起后腿踢佢啫嘛。 其实算唔算啲警察或者有啲比较公务员嗰啲啊，系个 PR 训练唔足够咧？ 个人 不嬲，成个政府团队嘅 PR 训练都唔足够。 不嬲，政府系冇 PR 噶嘛？ 有， 但 系 PR 唔知系做，知系识 PR 唔识 PR。 仲有一样咧，就系佢哋好多所谓训练系纸上谈兵嘅，已经系纸上谈兵啦。你见影到㗎，即係佢哋啊啲訓練啊咁啊，嗰啲訓練點呢，一放唔放出嚟弹啲红红聲走晒。咁佢哋就好走去推晒佢哋咁啊，好好伟大啦。跟住有啲人呢就俾佢波啊，俾佢捉住啊，一撲埋嚟就跪低咁樣，佢就捉住啲人咁樣輕住 arrest 嗰啲人。喂，現實唔係咁啊嘛。咁佢咪唔係囉。因为你训练嘅时候唔系咁喎，一放走晒嘅喎，或者啲汗就走喎，一拎支胡椒粉就走咗咯咁啊。点知原来唔系扑过嚟嘅，即系逼埋嚟嘅咁样。 嗯， 其实会唔会好似美国嗰啲美国嗰啲警方啊，嗰个政府话嗰啲警察要再受训练咧？ 嗰、那个 可以用美国嘅情况比嘅，因为美国两边都有枪。 系啊系啊系啊， 你唔可以用嗰个情况比嘅。佢哋有民兵组织啊，佢哋有民兵组织去保护佢自己嘅。OK。即系佢全部都系退休嘅军官嚟嘅，嗰啲系 好多人有军事， 系军事常识训练嘅。 香港人冇啊嘛， 全部有组织训练嘅，系啊，两个 level 嚟嘅。 唔系，我赞成阿陈文嗰、那个，即系要建立自卫队嘅，即系民间系要建立自卫组织。 嗯， 得唔得啊？警 察队啦，唉，叫 OK。 即系个武馆使啊，得唔得啊？你都可以安排一下。边个想？ 唔系呢个有研究过嘅，当呢个公共， 我觉得要训练啲女仔咯。 公共服务提供唔到嘅时候，你就要靠自己噶啦。 但你啲老仔唔可以，即系唔会咁容易俾人哋博望咯。 你都唔系噶，香港 女仔。我以我了解咧，你如果练得，你肯玩咧，一个礼拜练两日咁啦，你练得三个月咧就得噶啦，足以保护自己。 嗯， 三个月就 OK 啦。 得噶啦，得噶啦。 你基本招数啫， 系 基本招数啫。 基本招数 同埋组织方法啫，唔系你其实最难咧。香港嘅就系组织方法嘅啫，冇学嘅啫呢样嘢。其实功夫你周围去通街有啦，呢啲你泰拳咁嗰啲系咪？ 练啊，埋身飞挥啊，打即系摔下人啊，摔即系柔道啊嗰啲咧，摔跌人啊嗰啲咁样。 我都玩咗年纪柔道嗰阵。 哎，咁咪够咯，年纪嘅黄带啡带嘅。 黄带咯，黄带咯。 啊够啦，咁你去要落去即系帮人 走啦。我识咯，即系譬如我嗰阵时，我都有我嗰阵时喺澳洲读书，我表哥喺嗰度嗰边做武馆做教头噶嘛。咁佢都有教南拳嗰啲，我都学过下红拳啊嗰啲咯。咁佢 难啲，女仔冇乜力嘅。 系啊，咁但系佢有教，譬如有一啲即系保护自己嘅方法，譬如遇着一啲佢都知道我即系女仔冇乜力啦。咁佢话遇着一啲歹徒嘅时候咧，你要点样样系可以有足够嘅时间，即系伤害到佢之后有足够嘅时间俾自己逃走咯。譬如搵个手针推佢个鼻啊，踢下音啊，或者系即系又插眼啊，即系佢会教我哋呢啲方法咯。咁 which 我觉得保护到自己嘅，即系佢又保护到自己，俾自己有足够时间逃走咯。但系你话打得赢就真系冇乜可能咯，我相信。 仲可以，如果你 教對付警察， 你唔怕埋身啊嘛？ 嗯， 但唔係，但係而家一個問題就係、是、見唔到有還手嘅鏡頭啊嘛。係 啊，通常都係俾人打。 咁我就想知啦，如果係話有還手嘅鏡頭，即係還咗，即係打到佢，咁又有咩法問題？ 係咪襲警先？ 係啦， 一定係，唔係佢著數嘅，而且 OK， 唔係佢，即係因為佢可以追你啊嘛，你又追佢唔到啊嘛。如果你打翻佢早就冇人影到嘅情况啦， 冇可能噶喎。 大家听住，真系冇人影到嘅情况。冇 可能， 啲差佬打我哋嘅时候， 佢都嫌伤噶嘛， 攞晒啲 cam 出嚟，攞晒电话狂影。 打佢就唔好啦，因为 打佢就唔好啦，遮住啦，搵人遮住啦。 喂，你知好难噶嘛？你练过嘢，你啲自然反应 咪咯？ 你喺瞬间零点一秒之后，就已经揼到佢噶啦。 我如果系。即时反应都好难搞噶， 系啊，好难搞噶嘛，呢啲 reaction 嚟噶嘛， 呢个当系自卫咯，有 defense 嘅当自卫咯， 系咯 ，automaticism 系嘛， 系咯，类似 啊，即系你点样喺个法庭嗰度分析呢招同呢招之间系咪自卫啊？ 喂，咁你只不过系你一个练开武嘅人，即系你个 defense 系，我作为一个练开武嘅人，咁有人咁样攻击我，我自然反应，咁 系 话边一招？ 我系冇犯罪意图，我冇 Marius 噶 ，Atreus 啫嘛，系咪先？我 Atreus 啫嘛，我有呢个动作，但系我完全冇犯罪意图，咁系唔构成犯罪 嘅。嗯，难嘅，都容易入。 我觉得唔系咁容易入得到。 如果你系阻即系咩啊？阻差办公啊，或者拒捕啊嗰啲， 我告你第二条咯，系咯，唯有就 入诶，好易入嘅啫。 你告集短系 但系我都觉得冇所谓喎，到时即系我得兜肚踢翻佢一脚，咁都抵啦。我觉得大佬咪有个 睇 住， 高维嘅勋章。 乜我俾佢搏完之后忍气得细，只要我顶住套气，我不如狠狠踢翻佢一嘢。 啊，同埋想问埋啦，如果即系你即系问下你嘅意见啦，阿昂伯就系而家咁样嘅搞，即系搞咗做咗咁多嘢啦，差佬咁嚟紧，即系到而家都已经系噶啦，嗰个形象已经插晒水，咁将来嗰个差佬会点样咧？ 冇嘅，嗱，换咗个政府，咁啊做翻啲亲民嘅活动，咁会淡忘嘅时间，会冲淡一切嘅，大佬。 又系香港人咯、 啊，抗战都系咁过咗去啦，系咪先？ 咁但系你话换个政府 ，which 系而家我哋望上去似乎冇乜可能噶嘛？虽然我哋 fight 过呢样嘢。 哦，唔系，政治上我觉得梁振英瓜咗噶啦，已经。 系，咁但系实际上未、啊，即系你嗰班人仲系嗰班人、啊。 实际上佢都话唔到事乜仔嘅， 名望实存啊嘛， 系 不嬲都系咪？ 即基本上咧，佢系一定要我赢，所以就一定系佢在位嘅时候就平息件事，即系平息件事，即系结束呢个占领啦、所以调转头咧，佢啊懒醒，成日叫佢结束啊，佢唔结束咧，佢就仲有得做。如果仲霸住个金钟咧，佢就仲有特首做。 即其实按伯，你觉得 嗰头唔做咧，嗰 系咯？ 讲紧佢走噶啦，应该。 你其实你觉得个观点系，其实一旦呢件事完成咗之后，佢就会俾人，佢就被退休系咪？ 系啦，佢就会一定会揾个借口叫佢落台噶啦。即系佢可能唔系我哋脚痛啊嗰啲啦吓，咁生猛难啦。但系可能系突然间话佢 急病逝世。 佢其实好多财政嘅嘢唔妥噶嘛。 吓。 咁你咪以佢财政有唔妥，你又突然间有样嘢唔妥，咁咪叫佢即刻。 整个不信任动议又弹劾佢。 唔会， 免职免去特首职，中央免佢职，可能。 所以你觉得直情系中央会落 order 直接免佢职啊？ 免佢职，或者喂，可能直情系免佢职，但系如果你要 免佢职要好大嘅面子噶啦，冇咗噶啦。 系 要平复翻香港人啊，平复翻香港人。即系个怒气啊！佢要做啲嘢噶嘛？咁佢唔系因为佢政治嘅理由噶，佢梗系话因为佢贪污啫。咁干手净脚啦。另一个可能就系搵人打瓜佢啦。 可能突然话佢有癌症咧， 急病逝世咯，我话佢。 十年前你知啦，董建华落台之前咧，其实好多中方官员走嚟问噶嘛，点啊咁样。佢应唔应落台啊？佢落台边个去做啊？咁嗰啲瓜，我梗系要落台，一定要落台。咁佢哋嘅反应就系、是、喂唔得噶喎，落个台你香港人你嘈两嘈，我又换，咁第日就做坏晒，咁结果都系啦，系嘛？ 系啊系啊， 想佢落台，系唔想佢落台嘅，咁我唔落台，咁都有办法嘅。我点啊点啊，我唔打瓜佢咯，反正暗杀佢咯，咁啊当系即系英美势力嗰点当边个咯，当系英。 又可以屈鸠啲外国势力啊，左交啊， 我话你 又可以屈啊美国佬啊。 咪咯，买空打整瓜佢咁样，可能 下黄之锋啊，屈下黄之锋有超能力扮瓜佢啊嘛。 啊，你屈落，李嘉诚都得噶，李嘉诚咁憎佢，唔知。 系啊。 啊，俾几百万咪搵个大陆杀手，都唔知边个杀咗佢咯。 边个大 仔？干手净脚杀咗梁振英，我讲。即系如果你冇个好计划，咪就会杀咗佢算咯。然后赖佢政治暗杀咯。咁你冇噶，咁你冇 啊？ 冇人有事噶喎，咁呢个系咪好计啊？系肯定好计。不过咩就唔知啦。 嗱，以上嘅系啊，嘅嗰个 嘅 suggestion 咧，都系纯粹系我白嘅一个假设嚟嘅啫。OK， 唔系噶，有人问我系会咁讲嘅，好清楚咁话佢。正常你好难嘅，你免佢咪即系你免佢职，你咪即系承认香港人怼系嘛？ 系啊，承认香港嗰啲嘢系啱啊，啲花靓仔讲。 好彩我哋未有呢个网络23条啫，如果唔系我哋俾人拉晒啦。OK 啊。咁今集节目时间到呢度啦，我哋咧做咗一个 call sofa 好，乜都好啦，好啊，中意啊嘛，谂啲名堂出嚟去 係俾翻個名，咁啊翻到點評啊翻到點評啦。咁我哋都係上述嘅都係我哋嘅假設嚟嘅啫，我哋冇呢個意圖去做呢樣嘢嘅，即係暗殺特首嘅。 估嘅啫 嚇，咁啊呢個可能性咁樣 啫。預測下嚟緊件事會發展成點啫。 係放心啦，係拉我哋啊，拉一早係已經係報定拉我哋嘅啦。我哋推開街之後就唔會諗我哋點樣假設嘅啦。OK， cut Q 曬嘅啦。OK， 咁啊大家好自為之啦嚇。咁啊今集節目時間到呢度啦，咁下集睇下有冇機會再做啦 嚇。一會再見，好， 拜 拜， 拜拜。